有你在我身边，我会想起最爱的你。那种甜蜜的滋味，是我们曾经的回忆，值得回味。花球也枯，花凋谢，默默挂念，夜夜难眠。星星拂过的那夜，是否有无限的感伤和思念？当枫叶一一凋谢，飘飘落地，秋天季节是冷季，凄美的感伤说明，月光流着，时光流逝，于是我想起回忆，苍白的夜晚想将我们心息里覆盖。就算没有你在我身边，是否会想起最爱的人是你？那种甜蜜的滋味，是我们曾经的回忆，值得回味。花秋月枯，花凋谢，默默挂念，夜夜难眠。轻轻拂过的那夜，是否有无限的感伤和思念？独自伫立无尽的夜里，我寻找光明。就在秋夜来临，却忘记曾经的一切，毫无所谓。花秋夜枯，花凋谢，默默挂念，夜夜难眠。 寂寞还在凝结，却如何？记忆正在脑中盘旋。 想念秋天，秋夜。没有你在我的身边，我会想起